再过来，不要靠近我，也别再有我，也别再凶。你知不知道何时可收？这不能把握，就别再紧握的二人游。Thank you.